感谢大哥，这个《希伯来书》呢，实际上是一部非常深的书，而且呢，这本书啊，如果要真是学习的话，恐怕我想一年都学不完啊。咱们大略的学一学，按照我们已经定的是3个月的时间，到3月份结束。今天呢，我印的这个纸呢，是上2次的啊，写的第一个实际上应该写1、2个。我们今天呢就主要是讲1到3节，介绍一下《希伯来书》的它的主要的主题思想，它的主要的内容以及简介。那么《希伯来》这一本书是一部在整个圣经当中举足轻重的书。这本书呢，可以这样说，你要想明白旧约要看希伯来书，要想明白新约也要看希伯来书。那么这本书可以是希伯来书呢，是旧约的一个注释书，也是一个新约的注释书，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桥梁。但是呢，这本书呢，很奇妙的就是，在整个圣经当中，每一部书都有一个作者啊。你比如说，咱说保罗书信啊，还有彼得书信，旧约呢，摩西五经，每一个先知、大先知、小先知、诗歌，包括我们知道诗篇当中大卫的诗、可拉后裔的诗。都有名字，但是奇妙的就是《希伯来书》啊，从头至尾就不知道是谁写的。也就是说呢，这一部书经过了这1000多年来各家神学家争论不休，1000多年来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谜。我想恐怕一直到古来，这个作者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所以呢，我们就不去探究是谁写的。有这个最多的在我们国内啊，国内的时候呢，我小的时候呢，老以为是保罗写的啊，因为好像有啊，有提我们的兄弟提摩太被释放了啊，有很多的语言呢像保罗的话，但是呢，保罗呢他有很多说教性的和教育性的东西。但这里边没有，也就是说呢，经过神学家们不断的去推敲，有 positive 的，也有 negative， 也就是说呢，有这个这个支持是保罗写的，但是呢，也有个反面的也很有理，所以说呢，应该说，它里面因信。一人必因信得生，或者因信称义，这个呢有点像罗马书啊，因为这一部书加拉太书还有这个罗马书3部书当中都是讲到了因信称义，主要是讲因信称义。但是呢，这本书呢有很多地方呢又不像保罗写的，所以后来的人们就有反面的，就是说，有些东西呢，不是因为保罗写的好多书信都是亲自，就我保罗啊亲自说，就是、亲笔啊，那么这里边就没有啊，没有他领受的这种亲笔写信这种事情。第二呢，保罗呢引用旧约的时候呢，他是。引用很多希伯来文的，但是这一部书呢恰恰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用什么希腊文写的，是吧？那么这个希腊文呢，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它的用的文法、它的语言的修辞以及它的内涵是最精密的希腊文，可以当希腊文课本来学习。就是说像这样的写法呢，又好像是像陆家一样，因为陆家一生呢非常的精通希腊文啊，所以有人呢就说是这个是陆家写的。 因为巴拿巴呢，他是精通旧约，而这部书呢，恰恰有点像我们旧约当中的利未记啊。那么利未记讲了很多很多账目的事情，所以呢，有人说是巴拿巴写的。所以这个呢，主要支持巴拿巴的人就是最早是特土良啊，特土良啊，这个巴特提他。但是证据也是不足，还有人说呢是亚波罗写的啊，亚波罗啊，因为什么这个主要我们知道有个宗教改革家叫什么，就我们的新教宗教改革家之一叫什么，哎，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他就支持他是巴亚波罗写的啊，这个因为亚波罗呢有关于在这个圣经方面以及在这个哲学方面啊，他很精通，他是一个亚波罗是一个圣经学者啊，你要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就说到亚波罗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历史上有否定亚波罗的，主要是说呢，亚波罗啊，他没有写很多书，所以呢也是。证据不确凿，这也是一派人。后来呢，还有很多人学乃居拉、亚基拉啊，也有支持他们写的啊。后来呢，就是说弄来弄去，最后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标准答案，到底是谁写的？为什么叫希伯来书？是吧？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啊？这个。写给希伯来人的吗？还是希伯来人写的呢？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如果说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那么为什么他用希腊文写，不用这个希伯来文写，是吧？因为要用希伯来文写的话呢，那么他就像咱们这个中国这个。咱们会说英语，但是你要是想让大家都明白你写书里面的文化背景、内涵，及深刻理解它的中心思想的话，你肯定用中文写出来更容易，是吧？那但是恰恰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正好他不是用这个香肠写出来的，也就不用我自己的那种单语啊，不是用这个语言写出来的，他用希腊文写出来的。如果是要写给希伯来人的话呢，他最好是用希伯来文写出来让大家看啊。所以呢这部书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人作者是上帝故意不让人知道，因为它太深奥太伟大，这部书内涵这个里边隐藏的奥秘非常深奥，如果解出来的话呢，你能够把旧约当中你不明白的，你把这一部书看完了，旧约就明白了，新约不明白了，你再来看希伯来书也明白了。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作者的话，可能是你会非常的就是这个崇拜这个作者，哎呦，这个作者太伟大了，可以说。 那那个时候编撰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会把这个收集？如果他作者是谁提到，那不会说觉得他可能是吧？ 好，有问题的再回来问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等我讲一部分，我说提问题，提问题，好吧？啊。那么。所以说作者肯定是神的灵，圣灵啊，圣灵启示人写出来这部书啊。所以说作者是谁啊？谁啊？圣灵啊，圣灵。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奥秘， 让我们知道整部圣经当中一定要相信作者是谁啊，就是圣人，就是神的话语，这个圣经就是上帝的道。那么也就是说，上帝的道用文字写出来就是什么，就是这部圣经。上帝的道用人表现出来就是谁啊，耶稣，道成肉身。所以说我们知道这部书它伟大之处就在于它里面每一篇文章，每一段都包含了，其中包含了很深很深的意义。它向我们解释了旧约，指向谁呀？基督。写作时间和地点，那么我们从其中看到了很多有关于提到人名的事情，尤其他提到了最后一章，提到了什么？我们的兄弟提摩太要被释放，所以说呢，应该是提摩太那个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再有一个呢，时间的问题，就是说，最早引用这部书的是罗马的格里勉，他是在主后95年引用过这部书，叫《希伯来书》啊。那么说明他是在第一世纪没有结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部书。那么第一世纪最后一个使徒去世的就是谁啊，老约翰。那就说老约翰还在世上的时候这一部书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说呢，刚才小弟兄提出来的问题呢，慢慢我就给你答出来了那为什么我说讲一段以后我再提那就说有使徒承认认可的，那么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的话语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好多聚会的时候，好多教会聚会，每一次聚会之前要念什么使徒信经是吧？我们所相信的新约圣经是使徒认可的，也就是使徒亲自由耶稣传授。我们相信，所以说我们所相信的是由使徒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手什么摸过的这位主，他所留下的预言。我们相信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么后来以后呢，我们知道这部书整个这本书啊，从头至尾没有提到。这个罗马那个提多将军来到耶路撒冷，毁灭耶路撒冷，拆毁圣殿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人说你门徒说你看见这圣殿了吗耶稣说你看见了，是这个圣殿很伟大，但是呢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到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来到了耶路撒冷，看到了焚烧了什么，把整个圣殿给焚烧了。焚烧以后呢，石头呢还落在那，因为圣殿是用大石头盖起来的。但是呢，突然间有士兵发现这个金光闪闪的，整个这个石缝里面金光闪闪的，因为圣殿里面有好多金器银器，它一烧的时候就把金子烧了，就化了，化了以后再砖。缝里边全是金子就到一直到地基都有。所以说呢，这个提多将军下令把所有的石头都搬开，把这个金子挖出来拿走，所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都被拆掉了。耶稣所说的话应验多好那么但是这个整个的希伯来书当中没有只字未提圣殿被毁的事情，所以说呢，可以肯定这部书是在更早，也就是主后70年以前写出来的。那么就这部书就更有说服力，更有权威，作为圣经里面的一部书因为好多使徒还在世上活着他承认这部书， 也就是说呢，在主后，后来呢，人研究的是在主后65年到70年之间，这部书已经成书了，啊，希伯来书。那么这本书是写给谁的？写给谁的呢？啊，是写给，应该是写给希伯来中信主的，也就是信徒。那么当时希伯来人的信徒啊，有说希伯来语的，还有很多学说什么希腊语的，因为已经什么分散的列国已经被掳了，所以说这部书呢，其实它应该是写给那些希伯来的信主的信徒的。为什么写给他们呢？因为当时呢有两种这个情况出现，也就是说内外交加。外面有罗马啊，他们的这个规定，法律规定啊，逼迫教会，如果你承认耶稣为主，你就被杀啊。外面呢是这种逼迫，所以说，甚至说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什么得救啊。你有些人呢拿到现在的。你口里相信，口里相那个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实际上，当时呢，你要口里承认的话，就面临着杀头，啊，所以说呢，它有当时历史背景的。啊，你现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是愿意为主，是不是愿意为主牺牲自己？啊，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它这个历史背景是这样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内部的。危机就是好多信徒呢信心逐渐的冷淡软弱，为什么呢？因为说主来，主已经走了，这个走了啊好几十年了，怎么还没回来呢？当时盼着耶稣马上就回来，所以很多信徒的信心呢就逐渐的冷淡了。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这个内外交加，内外危机啊。内外危机呢？为了坚固信徒的信心，就写了这部希伯来书，让这是动机之一啊。动机之外呢，之二呢，就是说要目的是就是要让听到的人啊有勇气重新站立起来啊，信心不再动摇。因为就像。现在一样是这样，过去的时候呢是当时就异端已经出现了，有异端，所以说就是开始制造异端，引诱迷惑，这是魔鬼的动机啊，这是动机之二。动机之三呢，就是说要让希伯来的信徒啊信心坚固啊。第一呢，就是说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相信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呢？他就把所有的历史上的伟人都给他列出来了，摩西、亚伦，这个，包括这些伟人啊，基甸、巴拉、参军，好多好多都给你引出来以后呢，完了以后呢，再把律法也给你引出来。因为律法的话，大家都尊这个摩西为律法的最高的领导人啊，所以说现在这个犹太人呢，还是认为这个摩西啊，他的地位要比耶稣的地位要高，所以祭司、礼仪、律法，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一个影儿，指向谁呀？耶稣，所以就把耶稣的地位给解了。这动机之三。第二呢，就是说对信仰的内容新约啊要有重新的体会和认识。那么新约和旧约要拿出来相比较啊，为什么我刚才说了他把旧约给你解释清楚，把新约解释清楚，所以说他说旧约只不过是新约当中给新约一个什么影儿，是个影子。是为新约而服务的，但是旧约当中那包含了新约啊，新约就把旧约什么 recall 彰显出来。那么第三呢，他的动机就是把所有的信心的见证人啊，你像这个十一章的时候说了很多见证人啊，这些见证人他们因为以色列人呢是非常尊重他们的前辈啊，就是他们古代的人啊，或者是他们这个先前的祖宗啊，包括最重要的历史上最重要的就是先知，他们非常尊重他们，所以把他们的思想和他们说我们应当效仿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们知道他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先知的功用啊，是干什么呢？主要就是来预言耶稣啊。所以说，美好的见证如同云彩笼罩。所以说，第四呢，他的就是对信仰的结局啊，要追求信仰的结局，要有结局就是什么盼望啊，要有盼望。那么我们的盼望啊，在盼望当中，你有所向往，也有所警告。所以说，这里边有我们有信心的见证人，最后说好多，若不这样，如果不这样，如果什么呀，要有什么灾祸啊？今天我给你挑明了，如果你再不去按照这个时间这个规则去做的话，你神要给你更重的刑罚。所以说，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在天上啊，那么就看清世俗的引诱和苦楚，这是这个他的一个导向，这个一个希伯来书的导向。希伯来书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呢？重要性，刚才我提到了，它是可以这样说，希伯来书是旧约要道的释经书。他可以把旧约的很多的重要的道理给你解释出来。今天我们教会当中也面临着很多的危机，它的重要性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今天教会也面临着两大危机，像当初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因为面临着两大危机，所以他写出来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今天面临着两大危机呢，就是说外面和内部，外面是撒旦魔鬼的攻击，借着谁呀？借着人，是吧？哎，借着人可以搞一些运动，搞一些逼迫啊，不管你国内国外啊，国内他用政治手段，国外用别的手段，总而言之，他是让你现代冷战，陷入魔鬼的轨迹。有各种稀奇古怪，甚至于可能给你变戏法，可以出现神奇和奇事，这样的话就逐渐就把我们的信心淡化了啊。所以说，这个信心逐渐冷淡，这是第一大危机。那么内在的危机就是异端邪说是越来越多，是吧？给你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教会引入歧途。教会没有发展，没发展过可以想方设法用世界的方法，用各种的钻的点子啊，让你不管怎么样，我的人数多了，我可以招募啊，我一下好几十万人啊，那么我让你这个这甚至能够给你治病，但是呢，他的动机何在？不是高举主耶稣的宝血，不是让人清醒过来，他的生命得救，而是呢，让人出名。第二，让人在地上能够得好处，不是说得天上的好处。我做一个梦啊，我或者是我向人祈求，我放在墙上啊，主啊，啊，给我一辆啊好的汽车，你就天天念几遍就行了啊。然后呢，主啊，那个学校的我那个同学长得非常漂亮，我要是找他一会儿，我心里踏实了，我一宿不睡啊，就天天念，天天念，天天念，准给你成就。啊，这是一个韩国大布道家说的，是吧？所以说，像这种异端邪说呢，很多人受迷惑。为什么？人愿意贪图现在的或者今生的安逸，却忘了那永远更美的家乡，它的美丽何在？ 主题思想，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所以说，这个主题思想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因此我们要持定我们的盼望和信心，这是他的主题思想。因为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一切，超越所有的先知，超越所有的律法，超越所有的礼仪啊，所以说呢，他超越一切。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使我们有了盼望和信心。本书的特点呢，它引用旧约，直接引用旧约圣经呢，一共是39次；间接引用旧约圣经219次，直接引用39，那么间接引用是219。本书它还有一个特点，它的体裁是什么呢？开头是以散文的形式出现，那么叙述的中间过程呢，是以讲章的形式出现，最后是以什么结尾呢？书信的形式结尾啊。所以它的文体非常特别啊，文体以是吧？哎，散文开头，然后中间叙述以是吧？讲章形式，最终呢以书信。整个过程穿插了5段劝勉的话，若不执行，必然招来更深的、严重的对待。啊，本书有很多严重的警告，若。第四，希伯来书是神更美的启示。我再说一遍，希伯来书呢是神更美的启示。大祭司耶稣已经升入高天，坐在这个神的右边为我们什么代求。第六，本书是也是一个什么，你要考察这个属神的伟人的时候呢，哎，名字很多是吧，就是名人堂是吧，是 Hall of Fame 啊，名人堂很多，罗列了很多信心的伟人啊，基甸、巴拉、残存耶夫他什么很多很多啊，让我们有信心啊。第七，本书充满了各种对比，众先知和神的儿子对比，古时与什么末世的对比，神的儿子和什么天使的对比，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什么耶稣永不改变，摩西和基督的对比，断不可进入安息与什么竭力进入安息的什么对，还有大祭司和耶稣的对比，每日献祭和只献什么一次祭的对比，很多律法外面的律法与这个什么旧约、新旧约的对比，牛羊的血和耶稣的血的对比，将来美事的影儿以及将来食物的真相的什么对比，还有亚伯的血与耶稣的血的对比。耶稣的血，这个还有这个就是亚伯的血和什么亚伯所献的祭和该隐所献的祭的对比，还有一个就是能被震动的和不被震动的国度的对比，幔内与营外的对比，等等等等。那么这一部书，它和其他书卷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简单介绍了。它主要和摩西五经当中的什么利未记啊很有关系啊，很相似，这是一个。但是呢，它在这是旧约，新约呢，刚才我也说了啊，它有三部书，新约有三部书讲到信心的问题，因信称义啊。那第一部书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什么罗马书啊，第二部书呢就是加拉太书，第三部呢就是这个什么。我们在现在学的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和这个加拉太书、罗马书啊，他们的因信称义的着重点不一样。罗马书呢，着重义人啊， 启示信心的重要性，一人必因信得胜。而加拉太书呢，主要是着重于得胜二字，得胜啊，启示信心的重要性啊。加拉太书是得胜启示信心的重要性啊。这个那么希伯来书呢，是因信二字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也信，信因信二字，说信心启示了信心的超越性，就是希伯来书。 因信二字， 哎，信因信就是希伯来书是因信，因信就是我再说一点啊，就是罗马书呢注重什么一人启示信心的什么重要性，加拉太书呢是哪两个字呢？得胜启示信心的基要性，基本要求。而希伯来书呢是什么？因信二字启示信心的是吧？超越性。这是这三部书啊，三部书。背景啊，背景呢就是说希伯来的目的在于说明基督它的超越性。那么他因此呢，有基督徒要我们要有基督徒的生活啊，他一开始就指向什么？基督是谁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想讲前三节啊，前三节我们大家打开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三节。希伯来书一到三节，其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有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和别的书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字就是什么？神，上帝。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上帝，在什么时候啊？在古时，借着谁呀？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是吧？列祖。那么这句话它的伟大之处，第一，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晓谕列祖。那么这一个晓谕，这两个字，晓谕就是什么？向人说话，对吧？说话。那么让人明白，就告诉我们和别的宗教的不同。别的宗教，所有世界上的宗教，没有一个说他的上帝可以说话，都是人去什么去找这个上帝，而是这个上帝亲自和我们说话。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我认识，非常有名啊，他写了一篇文章，我最近刚刚从那个网上看到，我大吃一惊。我原来就对他有看法，所以说呢，他比我小学啥的啊。但是他说什么？上帝没有生的，如何能说话呢？他写了一篇论文啊，放在网上了啊。他觉得了不起，实际上呢，非常愚昧啊。上帝，他没有声带，他如何能说话呢？啊，这就是愚昧，是吧？上帝 我们的声带是上帝创造的，他自己创造声带，他还不说话，啊，这个是自以为聪明，陷在网络里面，这个是自以为聪明。所以说，第一，我们知道刚才说上帝是什么，说话的上帝。上帝他说话，他的话就是道，他的道就是圣经，他的道就是基督。刚才他说是吧，道成肉身就变成基督。所以说第二，神迹在什么时候？古时。所以我刚才说犹太人非常尊重他的古时，以此为骄傲。他以自己的古代出现了很多先知啊，这是所有的国家出现先知最唯一最多的国家，就是什么？就是犹太国，就是以色列国。所以他以此为骄傲。虽然先知也是他们祖宗八辈儿杀的啊，杀完以后呢，后来他又去修饰他的坟墓，就证明是他们祖宗杀的。说以此为骄傲，先知。借着众先知，先知什么叫先知啊？就是不是咱们中文解释先知先觉，是吧？我给你来 fortune teller 啊，就是啊，以后你要发生什么事情什么，这不是先知的功用，不是这个。先知他的第一功用就是什么？预言主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先知他的解释一到这儿。上帝的代言人，上帝的代言人，上帝借着人说话，先知。但是他的第一功用是什么？预言耶稣基督。第二功用就是说预言大事情，比如说列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第三才是什么？但是将来有什么事情，将来有什么事情，最小的功用。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先知是上帝特别的或者特殊的恩召。我们恩召呢有普通恩召，有特殊恩召。那么普通恩召呢，就是说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的呼召啊，神的呼召就叫普遍呼召或者普通的呼召。特殊恩召或者特殊的呼召，是上帝特别拣选了这一部分人，先知啊作为他的代言人。但是先知大部分以色列的先知最终结果是什么？被杀了啊，你看。很多先知都被杀了，不是被杀就是放在牢里边，像耶利米放在水牢里边，是吧？那么先知他的功用，他在历史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这样说，整部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什么？先知。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小女子，这个多次多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次不同的方式，叫多次多方。那么第二句话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古时它的对应词汇是什么？末世，对吧？古时、末世，先知和谁呀？儿子，先知儿子啊，这一个对比啊。古时、末世，先知儿子，多次多方，还有耶稣没说多次多方，多是吧？只一次。唯有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历史。 史上的先知是用不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先知全部给你预言完了，而是什么？哎，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支离破碎加起来的先知，所有的先知到最后马拉基的时候，那所有先知完了，到耶稣指向耶稣，指耶稣指一次就完成了他的功用。所以说这个妙处就在这里啊，这第一节啊，你要是讲很多的话，讲历史的话呢，能讲很多很多，好几个小时讲不完啊。所以在这末世当中，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上帝小于什么列祖，儿子小于什么我们，但是列祖和什么我们又是对应的啊，对吧？列祖他们以列祖为骄傲，列祖列宗啊，是他们的骄傲，以色列的骄傲。哎，现在是借着儿子小于了我们啊。那么这第一节的第二节出现了两个最重要的词汇，一个是神，一个是什么儿子。那么下面就说了，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说，又早已立他为什么承受万有的，早早的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立谁呀？立儿子。儿子干什么？承受万有。说这个世界包括天和地，万有啊，万有是说明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谁给承担的呢？都是耶稣基督，包括我们的世界，包括天，包括地，天地的什么神，天地的神，这世界的神或这世界的王是谁啊？魔鬼，是吧？世界的王是魔鬼，天地的主呢是耶稣，或者是上帝。好，创造诸世界告诉我们什么？诸世界，诸是什么意思啊？哎，所有的宇宙包括啊，诸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就明白了，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个星星，有月亮，有这个宇宙，有这个地球啊，就是因为借着谁呀、啊、耶稣基督而有的。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才有了这一切，他是什么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什么初，他是终。也就是说呢，这个初和终就是说定了，就是谁呀、啊、耶稣。可以说他是创造这一切，他是开始，他是最后啊，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借着什么他所创造的，是吧？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物，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的右边。那么这第三节呢，就是更清楚了，他是谁呀、啊？是神荣耀发出的光辉，他就是神荣耀发出的光辉。神荣耀发出的光辉是谁呀、啊？就是耶稣，什么意思啊？是本体的真相，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上帝啊，他本体的真相就是耶稣啊。所以呢，我想这一节圣经呢，下一次呢再好好的再好好解释解释啊。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是吧？那么我想。是不是有一次还提问题啊，差不多了啊，我们准备，我们对做一个祷告啊，做一个祷告，这时间太短啊。好，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今天的敬拜，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好好的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话给我们发出亮光来，使你在我们心中做主。感谢主，有同在，奉耶稣圣名。Thank you.